进来的专业购物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再度赴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。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翻，你在我家愁梦晚。 从流行到经典，牵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梁朝伟《一天一点爱恋》， 一天一点爱恋， 永邦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， 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， 郝猛失恋阵线联盟， 壮壮心壮心想要拼一把， 孟庭苇无声的雨， 大雨仿佛静静敲着， 李宗盛鬼迷心窍， 是鬼迷了心窍也好， 齐豫橄榄树，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 姜育恒多年以后， 经过多年以后， 张艾嘉光阴的故事， 春天的花开，秋天的风，以及冬天的洛阳。 更多的动听好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下面我们来听一首梁朝伟演唱的《一天一点爱恋》。可能很多朋友对于梁朝伟的印象呢，都是在电视剧或者是电影里面出演的角色，但是很少听到他唱歌。其实呢，早在1987年，梁朝伟就发行了第一首单曲，但是并没有走红。而下面的这首1993年推出的《一天一点爱恋》，可以说是梁朝伟的代表作。 如果有一天世界已改变，当沧海都已曾桑田，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？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，岁月改变青春的脸，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残念？一天一点爱恋，一夜一点思念，我们不再相信谎言，再需要蜜语甜言，一天一点爱恋，一夜一点思念，给我一句真的誓言，让我可以期待永远。当沧海都已曾桑田，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？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，岁月改变青春的脸，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残言？一天一点爱恋，相信谎言，不再需要蜜语甜言，一天一点爱恋，

我总算学会了 轻轻阙歌，轻轻阙歌，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。 一个人想，一个人走，一个人哭，一个人伤心。 那是小琪任贤齐演唱的一个人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年阙歌，继续请您欣赏刘德华演唱的今天。这是刘德华的经典代表作之一，唱出了梦想实现那一天的感悟。 走过岁月我才发现世界多不完美，成功或失败

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The weather. 关注天气情况，本市扩散条件呈现转差趋势，雾霾天气有所发展，白天虽然还是晴天，但是有轻微到轻度霾，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不太好，外出请您做好健康防护。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，夜间晴，平原地区有轻雾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1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，白天晴，有轻微到轻度霾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14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5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、咳嗽痰多而担心吗？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，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。 川一气象指数预报，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2， 是一川棉衣类服装。 再度赴听的小感动，经典佳音的小确幸，从流行到经典，牵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。 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寻回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《千千阙歌》，我是云云。接下来我们欣赏的是草蜢的经典歌曲《失恋阵线联盟》。 这首歌推出于1990年， 是台湾电视连续剧《家有仙妻》的主题歌。将敌意将身份放低些吧， 千千阙歌，站在摩天大楼的顶上，隔着晶晶玻璃窗，外面是